好啦，咁又到我哋第五集嘅又一批人 思维。Hello， 又系我 Fisher 啊， 又系我 N。 系啦，咁啱见面到我哋呢个 background， 哎呀，只手咁啊，系呢个 background， 呢个 background 系咪好靓咧？系咪好靓咧？ 系咩嚟噶？ 清楚咁样睇呢个 background 咩嚟嘅咧？就同我哋今集讲嘅嘢有关嘅。咁呢一个 background 咧，显示出嚟嘅就系如来光。如来光佢喺边度睇到咧？就系富士山嘅山顶，山顶唔系五合目嗰啲，系富士山个顶。 山顶 系啦。咁点解会有呢张相嘅出现呢？就是、因为我哋上咗富士山嘅山顶啊， 亦都系我哋 working holiday 期间 achieve 到嘅事咯。 冇错，呢、這个终于都喺，其实想上好耐噶啦，但系最终就喺 working holiday 嘅期间上到去啦，终于都。 因为其实都好难得你要 capture 到一个啱嘅时间， 系啊， 同埋你好少人系真系特登去买张机票，真系特登去行富士山咁 样。都有嘅， 有， 但系要就啱你真系放到假嗰段时间，咁、所以咁系啦，咁所以我哋第五集咧，今次咧终于就讲去玩啦，系嘛，终于去玩啦。就是去行富士山啦、今集我哋会讲。咁富士山就唔系一年四季都行得㗎喎。 几时行得 呢？其实呢佢嘅开山日期呢就係、七月先至开山嘅。咁、平时大家见到嘅富士山个顶呢就係、白雪雪啦， 好靓啊。 好靓咁样嘅。咁、嗰个时间其实就唔行得㗎，因为、要等佢融咗雪。咁融雪就係夏天七月嘅时候啦，咁先至会开山嘅。咁、呢我哋可以睇下个第一张相先啦，我哋睇下话俾大家知几时开山啦。系啦，我哋望一睇咗佢相先。 A 嗰张相， 喂，系啦系啦。咁咧，我哋可以睇呢个图嗰个就见到咧，我哋今年其实都唔系今年噶啦、基本上系每一年 差唔多两场， 系啦，都系呢个时间、都系七月一号开山嘅。咁、但系佢嘅开山时间咧，其实咧就各有不同，因为富士山佢上山咧就分咗一二三四 五条 路线嘅。咁、五条路线啊，唔系一。系咯，四条，其实四条路线 啊，因为第五条系 其实 山 第五条咧，其实而家都有多咗一条嘅、就系喺山脚开始行， 啊、 但系应该。 哇， 比较少人挑战， 系啦，四日 系啊，咁咧佢咧四个唔同嘅口、唔同嘅路线咧，就出咗个唔同嘅开山日期。咁、第一条开山嘅咧就系、吉田口，吉田口 系啦、 最容易嗰条，我都系拣呢一条，同、埋最多山小屋嘅呢条。咁、就七月一号就开始开山噶啦。咁、其余嗰三条衰走口啦、御殿长口同埋富士宫咧，都系七月十号先至开始开山。开山咩意思啊？即系可以俾人开始上山，系啦，开始行。上山顶嘅，咁仲有一个系咩嚟嘅咧？就系、嗰个山顶围绕一圈啊！ 啊，系， 嗱就系嗰个山顶围绕一圈咧，大家又可以去睇一睇下一张相啦。 就系、 系咩叫山顶围绕一圈咧、就系、 系咯，系呢张相。 啊，啱啊，啱啊， 系啊， 都得， 系 系啦，咁样山，我哋嗱。呢条线我哋可以见到啦，上山嘅路啦，就系嗰条吉田口，佢咧就系斜到一个点嘅，其实佢咧嗰个系九曲十三弯嘅，就系咁样转住咁样上去嘅嗰条路线， 咁样先可以攞到平衡啊！ 系啦， 因为真系好斜，因为斜到太高， 系啊，真系斜，所以你就要咁样弯住咁样上山，佢嗰条路线系咁样上嘅，系啦，咁我哋去下一张相就真系睇下嗰、嗰、那个山顶一周嗰个口啦，咁、样呢、个其实就系嗰、那个火山口啦， 个大峡谷咁样、 系啊，咁系啦，就系讲紧最第五条所谓嘅其实唔系路线啦，就系、嗰个开开始可以围绕呢个火山口一个圈咧，系、都系七月十号先至开嘅、因为咧富士山咧其实我哋可以去睇埋下一张相先。 三号 系啦，咁样大致上咧就系咁样嘅。如果远睇嘅话，那个山顶一周、因为富士山其实可能大家成日都误会喺东京，其实富士山唔喺东京噶、各位。富士山喺山梨县同埋静冈县系啦，横跨两个县嘅，所以佢个火山口咧，亦都系大到咧系横跨咗两个县，系好大嘅。如果要行晒呢个顶嘅一周咧、其实系要过一个半钟至到两个钟先至行得晒。系啊系啊，都耐噶。咁所以大家知道咗个开山，知道晒个开山日期之后呢，咁、你哋就其实可以开始 plan 定你哋嘅行程，就决定一下边几时去囉，边一日出发嘅。 咁嗰阵时你系几时决定嘅呢？ 我嗰阵时 因为就屎不行啦，我想去行啦咁 样。唔系啊，我嗰时系 planning 噶，谂住咩结婚周年纪念嘅去行嘅，咁就八月去嘅，系啦，八月24号去嘅。咁但系呢 出咗一点小意外，就因为打风，所以我就改咗日期，褪后咗一日，不过都系八月去嘅。咁同埋其实听翻同埋上网睇翻咧，大家都系话八月去会好啲，会冇咁多人，因为七月一开山咧，大家都系蜂拥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 喂，开山啊，去啦咁样，可能就七月大家就会冲过去，咁七月就可能比较多人，同埋山小屋可能会难。 我都是八月咯，八月一咯。 系啦系啦，八月一。 系啊，啱啱有张相喺度，所以我知道八月一，我系八月一、八月二咁样咯。 系啊，八月去。 咁即系早过你哋，早过你少少。 系啦，早我少少，因为我系八月尾，系啦，八月廿几号去。咁大家如果 plan 好咗，其实 plan 好咗个日期之后咧，咁就要睇下决定个路线啦。 嗯。 因为咧呢几条路线其实有咩分别呢，除咗开山日期唔同之外啦，呢几条路 线都唔同 嘅。系啊，难度都有唔同噶，最易行啦，同埋最多山小屋。山小屋系咩呢，因为上面冇酒店嘅，系啲屋仔啊，木屋仔嚟嘅啫。 系啦。 咁如果你要，其实基本上都要住一晚。 一定要住噶，你 冇可能一口气。 系啊，即系如果你睇如来光 去， 系啦， 系啊系啊。如果你真系目标系睇如来光睇个日出嘅，其实基本上你上得去，大家目标都系想睇埋。个日出噶啦， 基本上个个都系会喺山小屋度住一晚，再上嘅继续。 系啊系啊系啊，就住一晚。所以吉田口咧呢个路线嘅山小屋嘅数量咧，系同其他三个相比咧系最多嘅佢。咁同埋系最容易嘅。 啊系啊 系啊，所以首次登山者咧，其实佢嘅官方网页都系会推介大家系行 吉田 口路线，系啊。咁我当然我哋都系呢啲初心者，咁梗系拣条易啲， 都系试下，又唔系一啲好，即系你即系就咁睇我哋啲相啊，知我哋啲装备啊啲，唔系好专业嘅。 系啊， 系相比其他人嚟讲咧，哇！见到侧边嗰啲咧，嗰啲行山杖啊、背囊啊、嗰啲背嘅 cover 嗰啲咧，系啦。 跟住我心谂，咦，我呢啲好似去、 啊、 去玩定点样？ 系啊，我真系着背，我真系着件背心，孭个好普通嘅嗰啲背囊， 着翻风褛啊，运动装束咯，风褛啊咁样。 但系原来成件事系唔够，一盏点，即系盏你就知点解唔够啦，系啦， 系啦。同埋呢个吉田口路线咧，其实就系最接近剑峰嘅。剑峰系乜嘢咧？就系、是、富士山最高峰，因为山顶其实都未系最高嘅。咁、个富士山最高峰咧，其实先至系。剑锋咧， 呢个 最准 备啦， 啊，准备咗呢一个头， 大家 就系噔噔，呢个咧其实富士山顶咧其实系海拔3776米嘅，咁而最高可以见到呢个写住剑锋就系呢、這个，红色呢个就系最高嘅，咁、个顶上其实都唔系算系最 唔系最高， 唔系最高啊，系啊系啊，咁、而吉田口路线咧其实就系最接近呢个剑锋嘅，咁、所以咧点解行吉田口路线其实都有呢一个原因，就系系啦，佢又好行啲啦，又多山小屋啦，又最近呢个剑锋，咁、另外其余嗰三条富士公路线咧、就系、是、人气 number two 嚟嘅， 嗯系啊，听讲过， 系啊系啊，因为佢行山嘅距离短啲啊、因为佢上嚟即系佢离个山顶嘅距离短啲，咁同埋距离嗰个剑峰都近嘅，咁、所以咧人气 number two 咧就系呢个富士公路。 但相对嚟讲，好似斜度都系高啲，听讲 系啦系啦，同埋落山嘅时候嗰条路就比较。挤拥少少嘅，就 巨滑滑一条，都已经好难， 系 一阵间 都已 经 有 知啦， 都已经有啲挤拥啦。其实呢个就据说就系比较再挤拥啲嘅。咁、人气 number three 咧就系衰走口嘅，咁、衰走口就嗰沿路就多比较多啲树木覆盖啦，咁、所以好似感觉上冇咁晒啊，因为其实你上到山嗰度咧，无遮无掩噶嘛，个太阳真系直接晒落嚟，咁所以比较多树木覆盖， 保下防晒咯，真系 疯狂保防晒，但佢间中又晒下，间中又湿下，即系 我就唔使咧， 事情事 我就完全唔使，因为我系全程都系 cool morning， 真系完全系云好多云好多雾嘅状态，我简直觉得自己系企咗喺雾里边， 咁惨 系啊，所以我系完全唔使保防晒。 狂补啊！咁系啦，咁第、另外第四条就系嗰个御殿墙路线啦。咁御殿墙嘅路线咧，就系距离个山顶系最远嘅， 最高难度， 最高难度，同埋山小屋亦都比较少嘅。咁、所以就初心者通常都唔会拣呢条路线噶，嗰啲已经上过去几次 啊， 或者真系 pro 嘅人先至会。 上集有听就知咩嚟啦，系啦， 先至会拣呢一条嘅。咁同埋听讲上年定上年开始系咪？我都唔记得上年定前年开始就有一条就系直接喺山脚就开始上嘅。咁我哋上其实平时就喺五合目上嘅，其实几个口基本上都系五合目就开始先至开始上嘅。 系冇错。 咁五合目其实都 中间。 又未算中间嘅啦，因为我哋又睇翻你呢个图 嘅， 呢个其实系我个行山杖嗰个 好五合 木，其实好矮嘅咋， 喺边度？ 呢度咯，其实就系呢、這个呢、這个位呢度， 五合木喺呢度， 系啊，其实就系最底呢度。 先2305米啊， 系啊， 所以其实都唔系一半， 唔系，其实都 唔系一半， 都唔系啊。 所以其实如果系山脚啊。山脚零米开始，海拔零米开始行上三千 几 米， 真系唔得，真系唔得， 至少四五日啦，真系。 哇，真系唔得， 你仲要中途唔系好多， 不敢挑战呢样嘢。 冇错，即系你都系喺五合目出发嘅。 系啊系啊，就喺五合目出发。 大家初心者都系，冇可能。 系啊系啊，因为基本上如果你唔行五合目。哇！行山脚真系唔得啊！同埋嗰阵时我哋行嘅时候都未开始山脚开始。 系咯系咯，但如果真系有个咁嘅 option， 你会唔会选择咧？梗系唔会啦！ 我唔会，我一定唔会。 即系其实都系呃下 like 啊，睇下你啊周年纪念啦，我呃下 like 啊，叫做即系同埋即系对于去日本或者系中意日本嘅人行富士山都系 achievement 嚟嘅，所以基本上嚟讲，所以今次就啊。不如同啲 friend 一齊去整一整呢個 achievement，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係一個即係有經驗嘅登山人士。even 喺香港都唔係成日登山。 香港我會行山㗎、 啊。你會啊？約埋我啊！你下次。 係啊 ，OK OK， 但係就唔好而家夏天啦。 我發現香港嘅行山同呢個行富士山真係 唔同 兩回事嚟㗎，係啊， 兩個階級啊。 因为真系会有缺氧嘅情况噶，真系会。 咁我唔得，我需要好多氧气。 调气唔顺，因为始终我哋啲低海拔生存嘅人， 同埋高山症好严重啊！即系其实我同我嘅朋友喺嗰个过程当中亦都遇过高山症呢样嘢，系啦。咁但系就一阵间我再讲下点样去应付呢个高山症。咁但系咧，其实你行吉田路线嗰阵咧，即系有冇话即系有啲乜嘢遇上啲咩困难嗰啲啊？ 基本上其实就冇乜困难嘅，上山 OK 嘅，上山我觉得系又唔系话好轻松，但系冇即系冇想象中咁困难嘅上山嘅时候，我觉得 咁同香港比起嚟咧， 香港啊。 你觉得是两个街两个两个 香港系行是屎路的基本上啲行山，唔系咩？嗰啲 都系啊，都系啊， 系咯，嗰啲咩劲乜劲乜劲嗰啲 龙 脊都还好少少，龙脊都真系有啲山路行，有啲劲咧，真系系石屎路嚟嘅。 我反而唔中意阶级嗰啲。即系今次富士山，其实富士山另外一个几 OK 几中意嘅一个 point 就系我要爬石。 系啊系啊系啊， 我几中意呢个爬石 ，因为有一 part 有个位系要爬石嘅。咁楼梯有少许， 少许好少啊。 系啊，多数都系碎石。 喺鸟居前面有少许。 系啊系啊，咁多数都系碎石嚟嘅。咁系咯，咁如果大家就决定好你哋嘅出发日期，咁你就要定嗰个山小屋。定路线定山小屋你要住边，咁所以其实都我哋都推介大家系行吉田口嘅，因为吉田口系多啲山小屋， 少啲经验啊，或者系即系想小试牛刀咁样样就可以试下吉田路线啦。咁另外就系山小屋，即系譬如话你系自己 book 啦， 系啦自己 book， 系啦自己 book， 咁你早几多 book 咧？其实 其实六月。book 嘅，因为其实系六月先至开始开放，所有基本上系所有嘅山小屋都系六月先至开始开放俾人预约嘅。 咁可能即系大家都要早啲做呢个准备咯。 咁、其实大家基本上都系七月一号开山噶啦，咁、大家知道咗开山日期，其实知道噶啦， 已经睇到啦。而家 其实你就可以决定你边一日去。 系啊，边一日上山，咁、你就好快快手咁样去 book 山小屋。咁其实山小屋就你可以喺 Yahoo 好简单，你打富士山，其实 山小屋， 山小屋咁样，其实佢个官网都出咗、介绍咗一辣嘅山小屋有个 list 噶。咁、有啲就可以上网 book， 有啲就自己打电话去嘅。咁如果香港冇日本电话嘅朋友冇打唔到电话，或者唔识日文嘅话，咁就可以拣啲 或者上网 系啦，拣啲上网 book 嗰啲，因为有部分山小屋系可以上网 book 嘅。咁、一半半咯，我谂我嗰时系打电话去 book 嘅。 嗯，我就因为我系跟团嘅，咁所以就免却咗呢啲麻烦。系啦，跟团，跟团都有两种，一种就系香港出发啦，一种就系当地嘅团啦。咁、至于当地嘅团定还是系自己去，系点样样嘅安排，或者系边一样好咧、我哋一阵翻嚟再讲。 系啦，转头再讲。 拜拜。 拜。